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。人世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。 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荣华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 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。